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好多谢你今晚俾我哋机会，又听到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等你知道当时早期嘅教会入边为你而工作嘅神借宗徒同埋信徒。今晚我哋讲到圣徒施德望，求你俾我哋效法佢对于圣经、对于圣言、对于耶稣嗰种信心。那种不容易屈服在恶势力之下的决心，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好像他这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在我们信仰生活上，能够真的将耶稣的福音在我们生活之中见证出去。以上所求，因着主耶稣之名，阿们。 阿们。 吩咐及主耶稣之名， 阿们。好，第七章呢就或者是上面上星期一路，即是第一章至第六章，有没有东西提出来，有没有东西想问一下澄清的先？没有呢就第七章。那第七章呢，我们其实呢就可以，我可以说不用怎样解释的。咁我读一次啊吓，咁呢一个主要咧就系佢个标题都话啦，施德望喺公义会嘅讲词，呢个系好好嘅一个讲词啊，唔系即系好简单嘅，唔系咁简单嘅嘢嚟嘅。佢施德望咧以一个选民嘅历史作为一个讲道嘅大纲，就系对嗰啲公义会嘅人讲啦，同时。他肯定很清楚地指出呢，受迫害、受遺棄的人是天主真正仆人的标记。当然他里面呢这个整个讲词里面呢，他不单止讲耶稣最后这个仆人，其实前面都有几个仆人，都指出了呢，这个是真正仆人的标记。咁我一路讀落去咧，我陣間咧就有啲地方咧會話，會停一停話俾大家聽嘅嚇。大師姐誰問佢話？ 對唔住啊 ，Peter， 問一句嘢先。佢哋大師姐係捉佢上去，點解佢會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咁完整嘅講詞嘅咧？ 點解有咁嘅講詞咧？就嗱，我哋認為就係、是。这个路加写这段的时候呢，他的重点呢就不是写就是公议会捉了他做了什么事，他 要重点呢是指出了失望成为执事受到圣神的恩宠呢，虽然被人捉了被捕被闹，公议会呢就亦都在受审的时候呢，即受审会问他事的嘛。咁問佢嘢咧，佢就會辯護啦。咁你辯護咧，其實唔係出自失望自己嘅，即係話你醒過人呢回事，而係聖神喺佢嘅身上嘅工作，或者話好似喺福音裏邊耶穌曾經講過嘅，當有人審問你嘅時候、逼害你嘅時候咧，你唔使擔心你想講乜嘢，係聖神會將啲説話放喺你嘅口啊顯示出嚟。所以为什么他有机会讲呢？基本上公义会呢都被人讲的，不是说完全被人讲。真的是你讲的时候他们听不听，或者他们认为即是你讲的废话断了他呢，我不知道。不过路加的强调的中心点是圣神在教会里面的带领和工作的问题。所以他这里写得很详，即是讲得很详细了。 我明白了，但是對住嗰啲對象咧，係大師制啊、經師啊，佢哋對於歷史就非常之熟悉嘅。咁喺咁嘅大人物、咁多歷史學家、咁多聖經學者面前，佢仲要可能仲要重複，或者甚至冇解釋佢自己對於祖先所做嘅嘢嘅意見。知喺咪咁咪會變咗大言不慚咯，變咗嗰啲經師心裏當然好嬲啦，因為你指責。 咁但係係你講，Steven，你嘅正話講咩啊？最後尾 我唔係，我即係話咧，就即係已經，如果對於外教人啊，對於嗰啲即係仲未信聖神、信天主嘅猶太人嚟講咧，咁我明白啊。但依班人對於法利賽人好、經師好咧，佢哋對聖經嘅歷史、對於祖先嘅歷史係非常之熟悉嘅。你喺面前又講一大輪咁嘅嘢，我就唔知啦嚇，即係係咪講呢番話嗰陣時候，係咪有第二個光景？但係路加將佢寫喺呢一度嘅咧？ 嗱，呢個《中途大事錄》嗰五篇，其實唔止，全部係唔止五篇嘅講詞咧，即係保錄有啦，巴多錄有啦，好清楚啲學者都指出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唔好一種觀念就係話啊，呢、這個講詞嘅內容咧就係嗰陣時間講嘅，一定係譬如當聖靈降臨嘅時候，巴多魯出嚟講嘢咧嚇，有一段有一個講詞啦。咁後來巴多魯又俾人捉咗啦，又有講詞啦。咁即係我哋唔好將佢咧硬板板咁樣話呢一個講詞係嗰段時間講嘅，而呢一段講詞係另一段時間講嘅。即係唔好，首先唔好將佢咁樣睇法。同樣，希望呢個講詞咧，有好可能唔係咁絕對性話，佢講曬真係咁一句兩句三句四句咁一路落去，同埋咧一定喺呢一個情況講嘅。咁所以咧，喺某程度上咧，路加咧係想講出聖神喺教會裏面嘅工作，聖神將呢啲咁嘅資料咧，即係透過人咧講出，透過當時嘅受迫害者咧講出嚟，呢個係肯定噶啦。咁當然你即係提到點解呢啲經師即係明明係審佢嘅，仲有咁心機聽佢講咩咁？嗱，我哋可以睇翻少少咧，就係最後尾先得望被。上高第六章咧，斯德望被捕嗰一段仔嚇，嗰一段仔裏邊就話，佢哋就慫恿一啲人咧話，我哋聽見佢講過褻瀆梅瑟同埋天主嘅話，佢哋又煽動百姓、長老同經師一同跑過嚟咧，捉住咗佢，送去解送公議會啦。同時設下假見證，呢、這個人咧不斷講反聖地同埋法律嘅話。因為我哋聽見佢講咧，呢個納贊人耶穌咧要毀滅呢個地方，要改革梅瑟嘅法律所傳落嚟嘅常例。咁呢啲係全部即係佢哋嘅經師啊，嗰班公議會嘅啲成員啦、啊，即係嘅嗰個目標啊，或者話所做嘅嘢。但係第十五節咧，佢話所有坐喺公議會嘅人都注視睇佢，注目睇佢，睇邊個咧？睇斯德望。見佢嘅面容好似天使嘅容貌，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嘅所在嘅地方啦。因為佢嘅容貌係喺呢個時候咁特別，佢受迫害，咁都受人诬告，而喺公議會裏邊受審，竟然咧佢嘅容貌係咁嘅天使嘅容貌，咁呢個多多少少咧係會令到人咧唔夠膽即刻就即係。一個咁極端強權咁樣嘅壓制，佢要講嘅咧，即係完全唔俾佢講，即係呢一樣嘢係有佢嘅作用喺度。所以咧，大師仔就跟住問：係咪真係咁咧？咁咁佢問呢一句咧，於是大師呢個斯德望咧就好似有機會咧帶出個問題啦，帶出佢要講嘅嘢啦。所以變咗，即係我會覺得係有佢嘅。仍然有佢個邏輯性啦。雖然咧，就路加唔係話跟曬所有每一句説話咁樣寫落嚟啊。我當答咗呢個問題噶啦啊。 Thank you, thank you。 咁啊，斯德望就答話啦喎。諸位人人弟兄，諸位父老，嗱呢度人人弟兄咧，就其實我諗佢唔單止係對公義會啲人講。其實都有其他嘅人嚇，父老咧就係啲即係長者啦，有地位嘅人啦。請你聽，當我哋嘅祖先亞巴郎仲喺美索不達米亞，仲未住喺哈蘭以前咧，榮耀嘅天主曾經顯現俾佢。咁好清楚啦，我哋知道呢個佢係邊個啦，就是、亞巴郎啦，係咪？ 就向他说了，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你的家族，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他于是离开了加色丁人的地方，住在哈兰。他爸爸死了之后呢，天主又叫他由那里迁移来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其实这个就是这段的历史呢，其实就是很长很长，迁移到现在这个地方，即是说我们所称为的以色列啦。在这个地方呢，天主并没有赐给他产业，连脚掌那个这么大的地方都没有给他，但是呢就应许了给这个地方他呢和他以后的子孙做产业。虽然当时呢他还没有细路，那这个细路就是伊撒加啦。所以呢就即是斯德望讲的时候呢，有时他会将很长的历史缩了一段短短的一句话，有时呢他里面呢有很多的含义呢，就后来呢再加以解释的。天主还这样说，你的子孙要侨居异地，人要奴役虐待他们共四百年那么久，那这个全部是旧约的一个时段。天主还说，我要惩治那些奴役他们的异民，之后他们要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恭敬我，这个就是讲他埃及受压迫的事件了。天主又赐给他各选的盟约，这样他生了伊撒格之后第八日，为他行了各选礼，以后伊撒格生了雅各伯，雅各伯生了十二个宗祖。这里我们看到一时呢，他就讲后来的事，然后突然之间就讲前面四百年的奴役呢是后来的事来的，但是他即刻就讲转头了，生伊撒格的问题了。宗祖们疾到约瑟，将他卖给埃及，天主就同他在一起。十二个宗祖，即十二个支派，其中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是最先的十二支派。当然后来的十二支派就是约瑟的仔取代了另外的名字，那些仔那些怎么说，那些应该阿叔的名字。他救他脱离了一切磨难，同时在埃及王法老面前使他得宠有智慧，法郎就派他管理总理和皇家的事务，即是约瑟做了总理了。后来在全埃及和亚伯罕地发生饥馑大和大难，我们的祖先呢找不到食物。雅各伯听说在埃及有食物呢，就打发了我们去找，打发了我们的祖先去，这个第一次，那么浓缩这样讲，他们先后两次去 买粮食。那么第二次呢，约瑟被他的兄弟们认出来呢，法郎就明知道了约瑟的亲族。约瑟于是打发人呢，请自己的父亲和所有同族人前来呢，共计有七十五人。雅各伯来到埃及以后，他和我们的祖先都死了。咁就呢个历史一讲一句就讲咗一大段时间啦。后来佢哋被运到舍根，埋葬喺亚巴郎，用银价从哈摩尔嘅儿子舍根所买嘅坟墓嗰度，即系亚巴郎咧葬咗喺嗰笪地方啦。后来雅各伯亦都由佢啲仔将佢个遗体咧运翻喺亚巴郎个坟墓嗰度葬埋一齐。天主向亚巴郎所应诺的恩许的时期近了，这个民族在埃及就逐渐繁殖增多起来，直到另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君王起来统治了埃及，他就用计谋迫害我们的亲族，虐待我们的先祖祖先，叫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儿不容生存，这个开始去到出谷记的记载。就在那里那个时期，梅瑟诞生了，他为天主所喜爱，在父亲家养育了三个月。因为埃及有了个法令呢，所有以色列所生的男孩呢都要抛弃的。所以梅瑟出世之后呢，他家很喜欢他啦，爱惜他啦，但是呢能够收埋来养呢，就养了三个月。那他被抛弃之后呢， 法郎的女儿就将她执起，当作为自己的儿子去教养。咁梅瑟学习咗埃及人的各种智慧，佢讲话办事都有才干。当佢40岁的时候咧，佢心中起咗睇见自己的弟兄以色列子民的愿望。佢睇见一个人受到欺压，就加以维护，为受欺负的人报仇，打死咗嗰个埃及人。佢以为自己嘅弟以为自己的弟兄明白天主要借助他的手拯救他们，但是可惜他们不明白。第一，梅瑟再看见他们打架，就劝他们和解，说同人，你们原本是兄弟，为什么要彼此伤害呢？那个欺压近人的推开他，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呢？难道你愿意杀死我，就好像你昨天杀死了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咁佢聽到呢句話咧，梅瑟咧就驚啦，走啦，走到去米德洋嘅地方作客，喺嗰度咧就於是喺米德洋嘅師仔同米德洋嘅師仔嘅女結咗婚，啊，仲有嗰度生咗兩個仔。啊，過咗40年，喺西乃山曠野裏邊，有一位侍者喺荊棘叢裏邊顯現俾佢。梅瑟一見到就奇怪呢個異象。他正要去观察的时候呢，又常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祖先的天主，即是亚伯郎、伊撒格和亚各伯的天主。梅瑟呢就战略起来，不敢上去看。常主就向他说，将你脚上的鞋除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的苦楚，也都听见了他们的哀叹，于是下来拯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打发你去埃及。那梅瑟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所否定的。那梅瑟又是另一个仆人了、啊、就是说、若瑟是仆人，受苦的仆人，被人出卖嘛。那梅瑟同样是，他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啊？天主就藉着这个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打发他做首领和救赎者，成为上主的使者，救以色列人呢，有些犹太人呢离开、啊、这个埃及。他、就是他领他们出来，在埃及呢，在红海呢，在旷野里面呢40年那么久，行了很多奇迹异事。这个人就是在那里被以色列子民、对他说，天主要由你们中间，你弟兄中间呢，为你们兴起一个好像我这样的先知的梅瑟。就是他在旷野里面，在会众里面，立在西乃山给他讲话的使者，和我们的祖先之间领受生命的说话传授了给我们。那么说了，即是天主怎么藉着梅瑟、啊、将上主要他说的说话呢告诉这个选民知了。但是呢，怎么我们的祖先不肯听从他，不肯听从梅瑟呢？就是说反而呢拒绝他，他们的心转向埃及。记不记得一句说话，就说我们情愿在埃及打边炉，都不宁愿在沙漠这个旷野饿死嘛，是吧？于是他就向阿郎说，请你给我们制造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这一位梅瑟呢，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因为当梅瑟上西乃山攞约十戒的时候，约版的时候呢，他们在下低呢等得不耐烦了、啊、所以呢就叫阿郎呢说，喂，做个神像啦。于是他们就制造了一只牛族、啊、向那个偶像呢奉献祭品，同时因他们手里面的作品呢而欢乐。于是呢天主就转过身去了，任凭他们恭敬天上的军旅，就好像在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里面，何尝向我奉献过牺牲和祭品呢？ 你们抬着摩勒克的帐幕和鲁凡神的星神，为朝拜你们所制造的偶像。为这个缘故，我要将你们迁徙到巴比伦那边去。啊，这里也都是跳了一个很长远的历史的，啊，因为讲迁徙到巴比伦呢，已经是开始流徙亡国的了。我们的祖先呢，旷野里面有一个作证的帐幕，这个帐幕就是天主吩咐梅瑟按他所指示的式样造成的。我们的祖先相继承受了他，当天主将义民由我们祖先的面前赶走之后呢，他们就和约书亚将这个帐幕运到继承为业的地方，直到达美的时日。又跳了一段很长的两句说话，就包括了很长远的历史。达美在天主面前得到了宠爱，就恳求要为雅各伯的天主寻找一个住所，就是讲圣殿的问题了。他撒勒门就为天主建筑了一个殿宇，但是至高者就是天主呢，本来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里面，因为正如先知曾经讲过，他说我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筑什么样的殿宇呢？上主说，或者我安息的地方是怎样的呢？那这一切的都不是我，这一切不是我的手所做的咩？换言之，即天主要有殿宇，为什么你们做啊？其实为什么说这些说话呢？就是下低那两句嘢咧，好重要啦。争拗同埋心意未受割损嘅人啊，就系讲啲选民。虽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宽恕佢哋嗰种反叛啊、作恶嘅行为、心态，咁你哋时常反抗圣神，你哋嘅祖先咁样啊，点样？你哋亦都咁样。换言之，施德望将以呢个选以色列选天主嘅选民过去嘅不断犯错，不断背叛天主，但天主不断咁宽恕佢哋，接纳佢哋。但系而到而家佢话你哋嘅祖先系咁，因为亚伯郎、以撒格系都系呢班所谓司祭大公议会里边嘅成员嘅祖先嚟噶嘛，佢你哋都系咁样。哪一位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呢？我们如果有 读过先知书，我们都记得、啊、先知逃难，因为先知受赶，他说你先知麻烦你走，你不要再讲话讲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想听你这样的说话，一些所谓祸灾性的说话。他们失去了那些预言异人来临的人，现在你们都成了那个异人的出卖者和凶手。那些先知呢，宣讲的时候曾经都讲过将来与上主派遣使者来到救赎这个人类，救赎选民。那很清楚最有代表的呢，就是以撒以亚先知呢、啊、耶利米亚先知呢，就是都讲过这些这样的说话。其实就很多先知讲过弥赛亚、降生那个事件，只不过有些人讲得多一点，有些讲得少一点。他说你们的祖先杀害了那些讲预言有关异人，即是讲耶稣来临的人，那这些人就先知了、啊、他说现在你们成了那些异人的出卖者和凶手，就是出卖耶稣和杀死耶稣。分得开了吗？这些人、啊、你们这些人接受了藉天使所传播的法律，他们很遵守法律的、啊、是他们自己将它变成自己的看法的法律。但是天主所透过先知所梅瑟所颁布的，或者先知所讲的，就他们、的法律呢，他们就不遵守、啊、那施德望呢，即是讲到这里呢，好似正话 Steven 话啦，啊，咁已经好有耐性啦，听咗咁多嘢，啊，佢哋一听到呢啲话咧，就怒从心起，向佢咬牙切齿。咁施德望咧，相反，佢充满圣神，注目向天， 睇见天主嘅光荣，同时睇见耶稣企喺天主嘅右边。嗱，佢呢一句说话咁嘅讲法啦，吓，佢跟住话咩啊？睇下，我见天开咗啊，同时见到人子企喺天主嘅右边。咁佢系佢睇到系一样嘢，咁然后咧佢讲出嚟。嗱，呢句说话咧系施德望肯定耶稣基督个身份，佢嘅天主性，所以喺天主嘅右边。对经师嚟讲，佢咁讲呢啲说话系一个说性嘅说话。点解耶稣可以系企喺天主右边呢？啊，同天主同等，所以系说性嘅说话。咁佢哋即系你呢个经师同埋呢个公义会啲成员咧吓，都大声乱嚷，就系嘈冤巴闭，掩住冚住自己嘅耳朵，唔想听，但系咧就向施德望咧扑过去，即系可能要拱低佢啊，要打佢啊，话佢讲世俗嘅话、说性啊等等，将佢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佢。证人咧就脱下自己嘅衣服，放喺名叫扫禄嘅青年人脚前。咁啊，扫禄原来都喺嗰度睇住公义会啊，去乱石掟死呢个施德望。咁扫禄咧，后来咧就归化成保禄啦。当佢哋用石头砸施德望嘅时候，施德望祈求咁话，即系祈祷话：主耶稣，接我个灵魂去啦！佢屈膝跪下，大声呼喊咁话：主，唔好向佢哋算呢个罪债。佢讲呢句话咧，就死咗啦。嗱，最后尾嗰两个说话系有意义嘅。第一就是路加想为他的读者指出一样嘢，就是施德望以他自己的死亡参与主耶稣基督的死亡。咁样施德望嗰个经文咧，佢祈祷话咧：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啦。但是耶稣死的时候，佢个嗰个说话咩咧？记唔记得啊？耶稣死的时候最后尾那句说话，父啊，我将我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是不是很相似的两句说话，好像有个 parallel 的说话。如果你要看耶稣讲的死亡那句说话，你去看路加福音23:46，如果对这相对呢，就是这个第7:59啦。咁原来下低嗰个说话，主啊，唔好向佢哋算呢个罪债。咁喺路加福音讲及耶稣同样嘅说话咧，同样意思嘅说话咧，佢话父啊，宽恕佢哋啦，因为佢哋唔知道佢哋做紧系乜嘢。OK。咁呢个就系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嘅说话咧，喺23:34，23:34。咁咧就而家呢个中途大事录咧就系、是、第7:60咧，就系、是、一个 parallel 嚟噶。咁当然咧，先后次序咧，似乎就系、是、呢个施德望咧就首先讲话将我灵魂啊接去啦，咁然后后来先正讲话唔好算个罪债。跟耶稣的说话那个次后次序呢有少少倒转的，但内容是一样的。路加是想讲出这件事，耶稣和门徒是同死同生的，现在同死了，当然到复活的时候同生呢。好了，我要讲这一章就是这么多东西。咁就大家都51節嗰度咧，未受割損嘅人咧嚇，執拗同埋心意未受割損，大家都明啦。割損嗰個含義，因為呢個選民同天主訂立嘅盟約咧，又要割損，係一個標記，係一個盟約嘅標記。咁所有男性都有受割損咧，就表達咗咧係屬於天主嘅選民。 咁但係天主係咪真係著重呢樣嘢咧？唔係，佢係更加著重咧所謂心意個心，所以喺厄察克爾先知書咧就講啦，個心啊鐵石嘅心換上一個血肉嘅心咧，個意義就喺呢度啦嚇，即係識得去體會感受天主嘅説話，識得悔改嘅呢、這個就係、是、嗰、那個血肉嘅心，咁而呢度咧就係話未受割損嘅心，未受割損嘅心意咧，就係、是、好似點講啊？鐵石心腸啊，所謂嚇鐵石心腸係硬崩崩嘅。好，有冇嘢要講嘅、分享嘅、討論嘅？ 舍根即係乜嘢啊 ，Peter？ 舍根係個地方名嚟嘅。其他的呢有冇？朱莉，朱莉喺咩度？有冇有冇問題？ 冇。 哇！瞓著咗啊！講到我個我唔係咁悶啊嘛。 唔係，我細聲啫，斯文啊。 啊 有時瞄咗要開翻啊。 啊！你瞄咗嗰啲講嘢開翻啦嚇。如果你要講，如果唔係就唔講嘢就瞄咗佢啦。